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朋友，这里是戏剧空间，我是主持人小英，欢迎大家收听。1947年，一本在废弃杂物堆中发现的日记在荷兰引起了巨大轰动。这本日记呢，是由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在随家人躲避纳粹搜捕，在13岁到15岁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躲在阁楼里写成的。她以一个孩子的独特视角，描写了非常时期、非常环境当中的生活，传达了人类倡导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出了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向往，进而形成了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呼唤。15岁的安妮最终死在纳粹的集中营，她的日记由她的父亲在战后整理出版。根据日记改编的话剧《安妮日记》更为生动真切地表现了日记的内容，具有更强烈的震撼力和更深刻的感染力。她曾在美国百老汇久演不衰，并荣获了多项大奖，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上演至今，是一部世界性的名剧。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儿艺的一流专业戏剧工作者参与主创，把安妮日记带到了中国。北京的观众将直观地了解安妮，家长和孩子将一起感受那份美丽的精神光芒，人类的崇高思想。 既然你我就要成为知心朋友了，还是让我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安妮·弗兰克，今年13岁。1929年6月12号，我出生在德国。由于我们家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以后，我们全家就移民来到了荷兰。我爸爸做起了进口香料和陶艺品的生意。到了1940年，战争爆发，荷兰投降，德国人来了，犹太人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不许犹太人这样，不许犹太人那样。爸爸被迫放弃了生意，我们所有人的衣服必须缝上黄色的六角星。昨天，爸爸说，我们就要躲起来了。今天早晨5点钟，妈妈就叫醒我，让我赶快穿好衣服。我必须尽量多的把各种衣服穿在身上。如果我们拎着箱子在大街上走，就会引起怀疑。就在爸爸做生意的办公室的楼顶上。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三个人：冯丹先生、他的太太和儿子皮特。爸爸认识他们一家，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这是在弗兰克先生办公室楼上的阁楼里，即将和安妮一家一起躲藏在这里的冯丹先生一家已经提早来到了阁楼上。 他们肯定出事了，我就知道。 好了，格丽， 弗兰克先生说过他们7点钟就会到这儿，他说过的。 他们要走2里路呢，别以为 他们被抓走了，准是这么回事，他们被抓住了。 看见了没有？ 哦，你好，冯大先生。你好，街上的纳粹太多，我们不得已绕了一个大圈子才走过来。我来介绍我太太爱迪丝，冯丹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儿子 Peter， 哦，这是我们的女儿 Mother 安妮。 真抱歉，这里还是很乱。 好在我们有的是时间来收拾它。 啊，你们拿来的牛奶呢？ 谢谢你，蜜夫，床位都铺好了，是按弗兰克先生和克莱拉先生的意思铺的。弗兰克先生，我得赶紧走了，我一会儿还要去给你们弄配给证。 配给证？要是在配给证上他们看见我们的名字，那就会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不用担心，那上面不会有你们的名字。那我先走了。 好，谢谢你。 再见。 这么说，这配给证是非法的？咱们可从来不做违法的事儿啊。 哦，违法？按纳粹的法律，我们就不该活下去。 弗拉克太太，那不是黑市，他是我们管他叫白市，他帮助了阿姆斯特丹成千上万躲起来的人们。我也走了，我必须在工人上班以前离开这儿，到下面的办公室去。以后每天咪普或者我或者我们俩给你们送吃的，告诉你们的外面消息，看看你们都需要什么。明天我给你们换个好点的门栓，楼下的门栓一定要结实。只有听到我们的暗号才能开门。你会跟他们说生意的事对吗？ 我会。 那就先再见 了啊， 等工人们走了我再上来。 谢谢你克莱拉先生。 我绝没想到像弗兰克先生这样的人也不得不躲起来。 他刚才说的声音的事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把大衣脱了再说吧。 我们走在大街上居然没被抓走，真是个奇迹呀。七月份他身上穿着这件皮大衣，还有皮特的猫一路不停地叫我。 猫，安妮，别脱了。 没事，妈妈，我还穿着三条呢。 好了，来，咱们现在说说声音的事儿。只要是楼下有人，我们楼上的任何一个人绝对不能发出任何一种声音，因为任何一种声音楼下的车间和办公室全能听见。工人是早晨8:30来，下午5:00离开，为了安全，在这段时间里最好不要走动，如果走动就把鞋脱了，只能穿袜子。说话也只能小声耳语，水和水池都不能用，甚至我非常抱歉，甚至不能上厕所，因为楼上的水管通到楼下的车间，水声他们也能听见。至于垃圾，我们也不能往外扔。垃圾绝对不能往上扔，否则他们就会知道楼上有人住。垃圾只能在晚上放在炉子里把它烧掉。我们要活下去只能如此，直到这一切结束为止。 直到这一切结束？ 6:00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冯丹太太，您和先生住在楼上，我非常抱歉，楼上实在是没有皮特住的地方。不过皮特你住这儿，你离我们住得很近，这间房子我们大家公用，我们在这儿吃饭聊天说笑话，像一家人一样。 那你和太太住哪？ 这也是我们的卧室啊。 这怎么能行呢？还是我们住这儿，你们住楼上吧。 是啊，这个地方是你的呀。 别争了，我们用了好几个星期才琢磨出这样的办法，这样最好，也只能这样。 让我们怎么感谢您呢，弗兰克先生？要是没有弗兰克先生，我们一家三口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快别这么说，我刚来荷兰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全是你丈夫帮了我，我至今也无法报答。冯丹先生，我来帮你拿东西吧。 不用，走吧亲爱的。 爱迪斯，你也必须好好休息一下，昨天晚上你一夜没睡。妈妈，还有你。 我睡着了，爸爸。真奇怪，昨天我知道这是我在自己房间睡的最后一觉了，可还是睡得好香好香。 我真高兴，那你帮我把那收拾一下好吗？ 好的。 皮特，安妮，你俩现在最好就把鞋脱掉，免得一会儿给忘了。 安妮，你真的一点都不累吗？ 我要给爸爸帮忙。你的猫叫什么名字？ 穆西。 穆西，穆西，穆西。我也有一只猫，小小的，可爱极了。可是 他们让我把它给扔了。我给照顾他的邻居留了点吃的，还有一张字条，我会非常想念他的。哎，你的猫是公的还是母的？ 公的，他不喜欢生人。 哦，我会跟他熟起来的。你给他阉过了吗？ 啊？ 你没有给他做阉割吗？ 哦，没有。 哦，你应该给他做，这样他会变得很乖。你在哪上学？ 犹太学校高中。 我和妈妈也在那儿啊，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见过你，有时候在学校的院子里，你总是和一大群孩子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不过来？ 我这个人喜欢独来独往的。 哦，你干什么呀？ 把它拆下来。 不能拆，没有它，出门纳粹会把你抓走的。 出门？谁还想出门？ 你说的对，我们再也不需要他了。你说今天我们不露面了，朋友们会怎么想呢？ 我可没什么约会。 我有啊，我和焦比德瓦拉约好去他们家打乒乓球的。哎，你认识焦比德瓦拉吗？ 不认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等他打电话到我们家发现没有人接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也许会到家里找我。好了，这个星你打算怎么处理它？ 烧了它。 真奇怪，我怎么还有点舍不得烧呢？ 什么？你舍不得？纳粹给你戴上这样的标志，往你脸上吐吐吗？你却说舍不得。 是啊，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颗大卫王之星，是我们犹太人的标志啊。 也许女孩子的感觉不一样吧。 Peter，来，咱们现在给你的猫找个窝。你能把猫带来，我非常高兴。安妮为了她的猫很难过。来 ，Peter， 就用这个吧，她待在里头一定很舒服。 谢谢，谢谢您。 Peter， 这就是你的房间。 哦， 我可警告你，你不能再长高了，一英寸也不能长了，否则你睡觉的时候脚就要伸到窗外睡了。皮特这男孩人不错。 他太腼腆了，对不对？ 我想你会习惯的。 我当然希望如此，从今以后一天到晚我能见到的男孩子就只有他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这个地方的？我把它看成一个特殊的夏天寄宿学校。 安妮，来打开看看，看看里面是什么。 哦，爸爸，我的电影明星，我正到处找他们呢。还有威廉·明娜女王，哦，真是太棒了。 再往下看看还有呢。 日记本，我一直没有日记本，一直想要一本。哦，爸爸，真是太谢谢你了。笔，我要到楼下办公室去找一支笔来。 哦，安妮，你不能去。 为什么？现在楼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你，永远不能跨过这扇门。 永远？ 对。 就是说半夜里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也不行吗？还有星期天我都不能下去听听收音机吗？ 对对对，安妮，永远不能，那很危险。安妮，你要记住，永远不能跨过这扇门。我们要活下去，只能这样，直到这一切结束为止，懂吗？ 我懂了。 安妮，我知道这会很难，但我要你牢牢地记住门墙锁。啊，米普会给咱们送书来的，咱们可以在这儿学历史、读诗歌、看神话。安妮，其实你待在这儿对你非常好。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因为穿套鞋和你妈妈吵架的事儿，当时你说我宁死也不穿套鞋，可最后你还是穿上了，现在不用穿了。再有妈哥传给你的旧大衣也不用穿了，还有弹钢琴你也不用练了。其实啊，你待在这儿对你非常好。 我想赶紧给穆西弄点水喝。 哦，当然可以。 我希望能够描述现在躲在这里的心情，可我自己真的还弄不清楚。我只知道再也不能出门，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不能跑不跳，真有趣儿。最近让我害怕的是半夜钟那么安静，房里每一声响动，外面街上每一阵脚步声，我都觉得一定是出远门来的。日子倒不太糟糕，至少我们知道尼古和莱尔先生住在我们楼下，他们是我们的保护人。我问过爸爸，如果纳粹发现他们收留我们，会对他们怎么样？爸爸说，会跟我们一样。想想看，他们都知道，可他们上来之后总是快快乐乐的，什么烦恼都没有事的。1942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主要发生的事儿是，妈妈真让人受不了，她非要把我当成个小孩子，烦死我了。要不然确实会好得多。天气嘛。 好了，最后一个工人走了，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啊，兰妮， 我得先去卫生间。 妈哥，六点了，该放学了。 你看见我的鞋了吗？ 你的鞋？ 是不是你拿走了？ 你说什么呀？我不知道。 你会后悔的，你快还给我。 哎，我就不给 你。 你 还给我！ 来抓我呀！啊，你抓我！ 还给我！ 还给你！哎， 还给我！ 不，就不给你！ 你还给我！ 你别打我！ 还给我！ 哎，皮特，放手！哎，放手！ 啊，你皮特， 皮特，你来跟我跳舞吧！ 告诉你，我不会。 我教你。 我要给穆西弄晚饭。 我能看见吗？ 不行。 皮特，求你！ 你不应该这么对皮特，这样又失体面。 什么体面不体面的？我不想要体面。 你总怪我不把你当成大人，可是我按照大人的样子要求你，你又不高兴。 我就是想找人开开玩笑嘛，安安静静的坐了一整天，还不让人开开心吗？这个男孩是怎么了？ 他和女孩在一起还不习惯，他得需要时间。 时间？都两个月了，我都能哭一场。 下一个谁来？ Peter 哪去了？ 他还能在哪儿？ 他还没做完功课吗？他爸爸要是知道他还没做完功课就去玩猫，准会杀了。安妮，去把他叫出来。 好的。 Peter， 干嘛？ 你妈妈叫你出来。 我在为穆西吃晚饭。 你爸爸是怎么说的你都知道？ 饭以后我都没见过他。 我只是告诉你，听不听由你。 让我来喂他吧。 不行，我不愿意待在那儿。 皮特， 那你进去把饭给他送过去，就马上出来。 皮特，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的小女朋友？ 妈妈，你看你别这么说行不行？ 瞧啊，脸都红了，脸都红了。 我不是，你让我一个人待着行吗？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不就是个小女朋友吗？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你疯了，她才13岁。 你16了，正合适啊。你爸爸就比我大10岁。哦，弗兰克先生，我可警告你啊，要是这个战争打得太长了，你我的关系可就要起变化了。 那你怎么 变？不知道这会儿咪普在哪儿，平常他早就该来了。 哦，是啊。 汽车又开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这时，安妮从皮特房间蹦出来，用皮特的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滑稽演员。 嘿，诸位，晚上好，请原谅我的缺席，我很抱歉。嗯，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等我，他就是我的朋友 Tom， 小猫 Tom。有人说我们俩长得很像，可是 Tom 长着全世界最漂亮的胡须，而我只有一小撮小绒毛。我很想知道。 嘎嘎太太，嘎嘎太太。 Peter， 我听说过，在学校里你就是这么不停地说呀说呀，像一只嘎嘎乱叫的鸭子，所以大家都叫你嘎嘎太太。还有史密斯老师让你写的作文叫做嘎嘎嘎嘎嘎太太的叫声。 接着说呀，都告诉大家呀，我那篇作文写得多好啊，史密斯老师在我们班念了，还拿到别的班去念呢。 还拿到别的班去，嘎嘎嘎。 这是我见过的最让人受不了的男孩。 还给他。 世界上那么多的男孩子，为什么偏偏和你这样待在一起？ 你以后再别进我的屋子。 不依不饶、调皮捣蛋的安妮最后还是把 Peter 绊了个跟头，算是没有输掉这场较量。 哎呦呦，月光怎么这么烫？你是不是发烧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好孩子，别这样，咱们在这儿根本没有办法请医生来，让我看看。 妈妈，这太荒唐了。 奥托， 安妮，听妈妈的话。 来，让我看看。看上去倒没什么，但是我得给他找一片阿司匹林。 又一颗炸弹爆炸了，所有人的心立刻吊了起来。 我们安妮的病啊，恐怕只有骑自行车和好朋友玩才治得好，对吗？ 米普还没来吗？ 工人们刚走了一会儿功夫。 晚上吃什么？ 豆子。 又吃豆子。 可怜的扑提，我知道，可这有什么法子呢？米普他们给咱们找来的只有豆子啊。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豆子的循环，煮豆子、蒸豆子、带豆荚的豆子、不带豆荚的豆子。 我看见你了，你又在玩猫。 他刚进去一会儿功夫，是去放衣服了，一直在这儿做功课来的。 安妮， 嗯， 你今天的历史作业做得不错，拉丁文也不错。 代数呢？ 代数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想努力比你强，可现在你超过我了，还是留给妈妈改吧。 我做的怎么样？ 啊，很好很好。 谢谢 爸爸。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用了，所以这儿。 Peter， 你们挪到那边沙发上去好吗？ 嘘，楼下有男人在说话。 是米普，开着收音机呢。一哒哒二， 你还没有做完吗？ 没有。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脸红。 好好好，我是笨蛋，无可救药了，还揍他干嘛？还揍他干嘛啊？ 别这么说，你怎么能无可救药呢？你只是没人帮你。 一， 不像那两个姑娘。弗兰克先生，也许您能帮帮他。 我想他爸爸一定能够。 我不行。我跟他什么都干不了，他根本不听我的。还是你来吧，要是你愿意的话。 Peter， 怎么样？那就跟我一起上学吧。 天使，弗兰克先生，您可真是个天使。为什么在碰到那个家伙之前我没有碰到您呢？请坐，快请坐。 我们还是上你的房间吧。 哦，那也好。 Peter， 你可得听弗兰克先生的话，他可是个学识渊博的人。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哎呦， 这已经够乱的了，你也来凑热闹。 我没有， 都是你抽烟抽的，脾气这么坏。 我抽烟了吗？你看见我抽烟了？ 别跟我说你的烟又抽光了。 就一包，蜜谱只给了我一包。 无论如何这是个坏习惯，现在正好可以改掉。 好了，别说了， 咱们家的钱都让你抽烟抽光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说了别说了行不行？你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安妮都会写到日记里去吗？ 他写到日记里能怎么样？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看什么？ 我从来没有看过大人吵架，我以为只有小孩子才吵架呢。 我们没有吵架，我们是在讨论。我也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粗鲁的孩子。 你说我粗鲁？ 安妮，快去帮妈把毛线活拿来，我得记着让咪兔再给我带点毛线来。你不是还要让咪兔帮你还书呢吗？ 对呀、啊，真奇怪，咪兔整天的这样替咱们跑来跑去，好像已经成了习惯。 咪兔，请给我们弄点淀粉。 咪兔，告诉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哦，你们知道吗？咪兔订婚了。 哦，那个人叫德克。 你不害怕他被德国的纳粹抓进德国的兵工厂去？荷兰不少的年轻人都这样从大街上被抓走了。你不还跟我说 你这么没完没了的说就不累吗？你就不能安静五分钟？就五分钟。 安妮来，你该喝牛奶了，快来。 说说说，真没见过这样的孩子，每天晚上都是这样说说说，真烦人。安妮，你要是我的女儿，我非好好的揍你一顿不可。 谢天谢地我不是你的女儿。 你就不能学学妈的温柔文静的样子？你怎么总是在表现自己？年轻的女士，请听我一点忠告，男人可不喜欢这样的女孩子，你懂吗？男人喜欢女孩子听她说话，喜欢女孩会过日子，爱做饭缝衣服，替丈夫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 那我还不如先把脖子割下。我要让激情澎湃，我要辉煌，我要去巴黎。 巴黎？ 我要去巴黎学音乐和艺术。 哦， 我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或者是别的。哦， 正在安妮手舞足蹈的时候，碰翻了一个水杯，水洒到了冯丹太太心爱的裘皮大衣上。 爸爸送给我的，它有多值钱吗？你咋傻？你就不 是故意的？ 你可不会在乎吗？为了他，我能杀了你，我真的能杀了你！ 克里，亲爱的，回来，该吃晚饭了。 安妮，你不能这样， 这是个意外，每个人都有意外的时候。 我不是说这件事儿，我是说你顶嘴，你不能顶嘴。他们是客人，我们都生活在极度恐慌之中。你学学妈妈，她总是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远不近，他们为此尊重她。你学学妈妈， 他们于是就可以对我盛气凌人，像对妈妈那样。谢谢了。 我看不是他们对你盛气凌人，而是你太盛气凌人。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你太野太固执己见。要是我像你这样对我的妈妈说话， 现在时代不同了，谁还会那样？是妈妈，对妈妈，妈妈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是要争取自己解决问题，想出办法，靠我自己。 用不着争取什么，妈妈就没有争取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谁都在说妈妈，妈妈是多么多么的好，你为什么不像妈妈？ 好了， 妈妈什么都是对的，我什么都不对，你们谁看我都不顺眼，我就是替罪羊。旁边是你， 安妮。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安妮根本就不听我的，她总是跟我吵。 好了，妈妈，你是知道安妮的，过不了半个小时，她就会在这儿又吵又闹的了。 还有，我跟你爸爸说过，这行不通，可是他偏要让他们搬来，说我们欠他们的情。这下好了，我全说对了，吵架吵成这样。我一听这个声音气都喘不过来。 啊，是咪咕。爸爸，是咪咕来了。 哦，我听见了。爸爸，谢谢你。 是咪咕来了吗？ 是的，爸爸去给他开门了。 哦，我终于又有烟抽了。 您知道我对您太太的大衣有多抱歉。 哦，没关系的。 克莱勒先生，你好。 你好。 嗯，克莱勒先生，你好吗？ 真没想到，克莱勒先生一来，给我们带来了阳光。 咪咕没来吗？ 他今晚不来了。 克莱勒先生说有急事要找我们商量。 出什么事儿了？ 我上你们这来，总想告诉你们一些好事，可是今天确实出事了。德克就是咪咕的男朋友。他家附近有个犹太朋友，是位牙医。德克来求我给他找个藏身的地方。我知道，以你们现在的处境，跟你们提这样的事很不妙。可是你们能不能收留他一下？ 哦，当然可以。 就一两天的事，等我找到别的地方就。这事实在太突然。 他人呢？ 楼下办公室。 那把他请上来吧。 哦，他叫大锁，兼大锁。我去叫他。 我非常抱歉，这事儿事先没和你们商量。不过我想你们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你大可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这个地方是你的，你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只是担心我们的吃的本来就少，再加上一个人。 哦，吃的不成问题，不过就是一两天的事儿。 你敢打赌吗？ 让他来倒是没什么，可是奥托，你让他住哪儿？哪儿还有地方啊？ 他可以睡我的床，我睡地上，我没关系的。 Peter， 你真好，谢谢你。你的房间你自己睡都够小的了。 我有个好主意，爸爸，我搬到这儿和你们住，妈搞睡 Peter 的屋子 ，Peter 和大锁先生睡我们的屋子。嗯，好吧，我看这样行。 嗯，不行不行，牧师已经在那间房子里抓了好几只老鼠了。咱们的 Peter 是男子汉，他很勇敢，对吗？ 那这样好不好？我搬到这儿和你们住，达索先生就睡我的床。 不行，让玛格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玛格的床让达索先生住。快，玛格收拾东西。 好吧， 安妮，快去帮姐姐。 为什么让玛格搬？为什么不让我搬？ 玛格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不方便。 安妮，让你和达索先生住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那瓶白兰地呢？ 哦，在这儿。可是奥托，我还想留着他治病呢。 没有比今天更重要的，把它拿出来。Peter， 你帮我拿五个杯子。 好的，先生。 这是干什么？出了什么事？ 有人要搬来跟咱们一块儿住。 搬到这儿来？开玩笑。 只不过一两天，过两天克莱拉先生就会给他找到别的地方了。 哦，是的，是的。 请进，这是弗兰克先生。 你是？奥托·弗兰克先生， 你好，达索先生，我来帮你拿东西。我来介绍，我太太艾迪斯，那位是冯丹先生和夫人，这是他们的儿子皮特，我们的两个女儿玛格、安妮。 谢谢你，弗兰克先生，谢谢大家。达索先生，那我就把你交给这些好人了。哦，大那个德克的雨衣。 哦，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克莱拉和咪咕是我们的生命线，没有他们我们就活不了。 别这样说，别把我们说得跟英雄似的。我们就是不喜欢纳粹，我们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所有的做法我们都反感。 嗯，我知道知道知道怎么对待犹太人，荷兰人心里有数。 别听弗兰克的，明天我会来看看他们待你如何。晚安。我先走了。 再见，克莱拉先生。 再见，克莱拉先生。 我好像是在做梦，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奥托·弗兰克先生原来在这儿。你们没有去瑞士？一个女的告诉我说你们去苏黎世了。 那是爸爸故意的，为的是让别人相信。 来，为了欢迎达索先生的到来，我们干一杯。来，干杯。 欢迎您，达索先生。 欢迎你。 克莱拉先生跟您说没说，我们这吃的不够，总共三份定量，七个人吃，再加上你就是八个。 冯丹先生，如果你知道外面的情形，就不会再提这些了。在阿姆斯特丹，成百上千的犹太人失踪，纳粹包围了整个街道，他们挨家挨户的搜， 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却不见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他们带走，你我认识的人都被送到了海伦斯坦，还有瓦萨斯。 哦，不，不， 他们收到召集令，盖世太保让他们在某天某时到犹太人剧场集合，只许带一个包裹，如果不去，他们就到家里把人带走，送到蒙陶斯，关进死亡集中营里。 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已经变得这么严重了。 请原谅我说这些。 你认识德瓦拉一家吗？他们的女儿朝比和我同班，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被带走了，和其他人一样。 不应该是朝比。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姓瓦格纳的，他们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还是让达索先生先休息吧。 达克先生带来的消息把所有人带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只有安妮还在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事物的好奇，不断地问这问那。 你一直独身吗？没有家吗？ 没有。 哦，那你一定会经常感到很孤独。 我习惯了。 我可绝对习惯不了。你连一个宠物也没有吗？比如说一只猫啊狗啊什么的。 猫？我一碰到动物我就哮喘。 天哪，皮特在这儿养了一只猫。 在这儿养猫？ 不过没关系的，平时他总是把他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几乎看不见他，没关系的。 但愿如此吧。 至于这间房间嘛，我们是这样安排的，我早上用，妈哥下午在这儿看书写作业。 我早上精神不好。 哦，那我可以下午再来。 你是说你待在这儿？ 嗯， 那我怎么办？那边我和其他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明白了。 我希望我不会给您增加太多的麻烦，我好像会惹所有的人不开心。 我和孩子相处的都很好，我的病人都把孩子送到我那儿，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那就太好了，谢谢你。达索先生， 谢谢你安妮。 昨天我从马斯基翻马斯基最新的一本书，我觉得他是一个一流的作家，将来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也读他的书。那写书的二年是9月19号星期一。昨天大树先生和我又谈了一下，是的，就是他，找他的话，无论是我的长相、我的性格，还是我的体质，没有一点，大概是一点看不顺眼的。他不停地这么说，我就在想，你就非告诉你，气得你倒起来，气得发疯才好呢。为什么大人们都认为自己会教育孩子，特别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大人呢？我倒真希望接着是个女孩，那我就有人可以说说话了。妈妈虽然亲近，对什么事儿都太认真。哦，对，说说冯太太，她试图跟我爸投亲，谢天谢地，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夜晚，安妮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她虽然还只是个孩子，但对于面临的危险总是有所感觉的。 你非得让人听见是不是？ 大寿先生，请您把灯打开。 救救 安妮，安妮！ 弗朗克太太，必须给他想个办法。这么大喊大叫的，谁知道外面有没有人听见？他现在正在威胁我们大家的生命。 好孩子， 你很安全，你在做梦啊。 整天这么大喊大叫的，我能睡得着吗？我半宿半宿的看着他，就怕他出声。瞧，瞧，又做噩梦了。 大苏先生，您睡觉吧。 睡觉，啊、我睡觉 你分钟就好，是吗？ 弗兰克太太，我谢谢你，我还是到卫生间那儿安静。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噩梦，又做噩梦了。 还以为有人要杀了他呢， 哼，可惜没有。 这群所谓的大人们面对着危险还不如一个小女孩显得从容，他们恐惧、焦虑、绝望，而忽略了对生命来说极其宝贵的乐观精神。这时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已经暗淡无光了，而安妮却仍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渴望。 把这当作给我们也弄一点好了。冯丹太太总做出听天由命的样子，爱怎样就怎样嘛。可是飞机一来，最害怕的还不是他。1942年10月9号星期一，好消息，盟军已经在非洲登陆了。爸爸说感觉结束之后不远了，他还开玩笑问我们，每个人从这儿出去以后头一件想干的事是什么。冯丹太太尽量回家看看那些东西，他爸爸送给他带刺绣的椅子，唯一是他女儿的钢琴都是用最好的价钱买回来的好东西。听他来想看电影，张所先生把父亲打起牙断，他担心手艺不如以前了。我啊，要干的事情太多了。重新骑上自行车，哈哈大笑，直到肚子疼了为止。从里到外的换上新衣服，每每在浴缸的热水里泡上几个小时。和朋友们回学校去上学。 主啊，令人赞颂的主，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按照您神圣的旨意点燃这修殿节的烛光，庆祝2000年以前被主赋予了热忱的英雄的马加比家族所缔造的伟大奇迹。他们反抗冷漠，反抗暴政和压迫，为我们修复了我们的庙宇。愿这烛光提醒我们永远依靠主，主给我们力量。艾门， 艾门， 艾门。 我眺望那群山，我找到了力量，我的力量就来自创造天地的主。主不会因你的离开而痛苦，主不会让你消沉，不会让以色列消沉。主照看你，主给你一片福音，让你免受烈日风雨的侵袭。主让你远离罪恶，让你的心灵宁静，主保佑你出入平安，从现在到永远。 艾美， 艾美， 好，很感人啊！ 坐下， 坐下， 还没完呢，还有好多呢，唱歌呀，送礼物什么的， 还送礼物。 很遗憾，今年没有了。 往年的修殿节，所有的人都有礼物，所有的人。 就跟我们圣尼古拉节一样。 不，跟圣尼古拉节可不一样。你是什么犹太人，连修殿节都不知道？ 我特别记得那些蜡烛，头一天晚上点一支，像现在这样；第二天晚上点两支，第三天晚上点三支，最后一天8支蜡烛同时点燃，那个情景真是漂亮。 是啊，还有土豆煎饼。 别提它好不好？ 你吃过的土豆煎饼是我做的最好吃，对不对？ 明年吧，让我们大家到你们家去好好尝尝。 嗯，主保佑， 主保佑我们。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的时候得到的那些礼物，8天的礼物一天比一天好。 嗯，我们现在都活着，待在这儿，这比什么礼物都重要。 那可不够，你们等着。 干嘛？ 礼物啊！ 礼物！ 当当当！ 哎， 你们瞧啊， 他头上戴的什么呀？ 是个灯罩。 这个是给妈妈的，念念看。你从来不发脾气，我恐怕你永远不会。如果你想发，就尽情的找你的字谜游戏吧。字谜练习册，新的，你哪弄来的？ 这不是新的，是你做过的一本，我用橡皮给它擦干净了，等你忘得差不多的时候，可以拿它重新做一遍。 真的是这样的，谢谢你啊你。 跟新的一样。 这个是给冯丹太太的。 哦，你真抱歉，我没想到，所以我什么都。 这都是安妮的主意。 这是 洗发水。哦，这是我用最后的几个肥皂头和最后的几滴花露水做成的。 哦，谢谢安妮，谢谢，真的谢谢你。哦，洗发水。 这个嘛，也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冯丹先生。香烟。 香烟。 是我在爸爸的衣缝兜里找到些旧烟丝，用它们卷成的。不过主要是爸爸卷的。 我得快点着点着。 烟丝是真的 着了。 可能是有点绒毛，就不多。 哦，谢谢安妮，谢谢。 这个是给妈妈的。 哦，我保证字条里的内容全部兑现，十小时内听妈妈的话，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安妮弗兰克签字。哦，亲爱的。 十小时之内让你干什么你都愿意？ 那当然。 弗兰克太太，能不能把它卖给我？ 绝不，这是我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这个是给爸爸的。 哦，安妮，我可没想到会得到什么礼物。 你把它系在脖子上，像系一条宽领带那样。这是我每天上床以后摸着黑织的，可能天黑的时候看效果更好一点。 不错，很好。谢谢你，安妮。 接下来这个嘛是给穆西的。 我替穆西谢谢你了。 哦，谢谢。还有这个是给你的，嘎嘎太太送给你的，你不想看看吗？你难道不想打开看看？ 我不敢，我怕有什么东西会突然跳出来打我一下。 没有，我保证没有这回事儿。 打吧，皮特，看看是什么。 安全剃须刀。 什么？ 剃须刀啊！ 你不会是用剩下的东西做的吧？ 这是一件二手货，是我让米普给我找来的。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你没有看见他的脸吗？都已经开始长胡子了。 他想刮掉吗？那就蘸点牛奶，让他的母系舔一舔，不就掉了吗？ 你以为自己说的很好玩吗？ 你们瞧啊，他着急了，他这就想去试一试啊。 我是给母系送礼物去。 母系母系母系。 好了，接下来最小但不是最轻的礼物要送给我的同屋达索先生。 送我礼物？你送我礼物？小圆球。 哦，这是耳塞。 耳塞？ 我在杂志上看过广告，你把它塞在耳朵里，我夜里就再也不会吵着你了。 哦， 不过这个不是真的，是我用棉花和蜡做成的，你可以戴上试试。 我试试。 听得见我说话吗？ 啊， 好了吗？ 呀，掉我耳朵里去了。安妮，我非常谢谢你。 你做一个 大一点。我们过了一个真正的修炼节。 哦，是啊，我们真是这么可爱的。 好了，爸爸，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唱歌了。达索先生，你会唱修炼节之歌吗？这可是修电节里最重要的节目了。修电节。 安妮，这首歌不适合今天唱，我们还是留着兴高采烈的时候再唱吧。 不，爸爸，你就让我们唱吧，我保证不大声还不行。 是啊，修电节是快乐的日子。皮特， 下来下来，跟安妮一起唱歌。来，安妮。 我们还是把蜡烛吹灭了，留点明天再用。 可是爸爸，应该让他们自己烧完的呀。 主会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的。主啊，感谢您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日子。艾玛。 艾玛。 大家立刻屏住了呼吸。非常时期，任何微小的动静都可能带来极大的危险。可就在这时，皮特想要轻轻地把灯关上，却不小心踩翻了椅子。 万能的主啊！听见什么了？ 没有，好像是跑了。 是纳粹，我们被发现了。 如果是纳粹，他们早上来了。 就是纳粹，他们现在去叫人了，待会儿他们就会回来的。 也许是干事太保找什么文件吧， 也许是小偷来偷钱的。 现在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待会儿他们回来，咱们赶紧想个办法。 没法子可想，等着吧， 我下去看看。 哎，爸爸，不能下去，下面也许有人，也许是个圈套。 马哥，如果我们要清楚楼下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能等到下星期一米普来了才清楚，而现在我们不能不明不白的。 妈，不能。妈，别出声。菩提，咱们家的钱你收好了吗？你可得把钱放好，你不是说钱可以买通他们吗？好主意，上楼拿钱去。 你安静一点。 你就在这儿等着他们上来抓我们吗？你就不怕纳粹把我们抓进集中营去吗？哦，菩提，我求求你了，你想想办法，我求求你了。 哎呀，你把嘴闭上。 有人跟着爸爸，快去叫爸爸回来。 我去叫。 好， 你折腾的还不够吗？ 不，冯丹先生，我求求你，求求你，快去叫我爸爸回来，快去叫他回来。 你小点声，别出声。 我眺望那群山，我找到了力量，我的力量来自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我消沉，不会让以色列消沉。 啊，爸爸！ 没事，是小偷，他被我们楼上的声音给吓跑了。妈子，把灯开开。 谢天谢地。 他偷走了我们的钱箱和收音机，他跑得非常急。楼上的门没关，街上的门也没有关。 你肯定没有事儿了吗？ 没事了，孩子，别怕，我们现在安全 了。凡尔先生，你觉得我们现在安全了吗？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更加危险了吗？ 大佐先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都是因为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傻瓜，就是你弄倒了椅子，他们才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是知道我们在这儿，可那是谁呀？是小偷。你说小偷有一天会跑到纳粹面前去说我去偷东西，听见头顶上有声音，你说小偷会？ 我想会的。 你疯了。 有一天他要是让纳粹抓住，他就会和纳粹做交易，他会告诉纳粹我们藏在哪儿了，犹太人藏在哪儿了。 他说的对。 爸爸，我们走，我们赶紧走，我们离开这里。 走，往哪儿走啊？ 是啊，往哪儿走啊？ 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哪儿去了？刚才还以为有人来抓我们，我们的末日临头了。可现在呢？我们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 主啊， 感谢你以无边的仁慈再一次让我们化险为夷。埃门。安妮，来吧，唱歌吧，唱吧。 兄弟姐妹 见你的心田，在这深深节日里，我们一起尽情欢呼，快乐欢笑，我们在一起。听一听我们的笑语和欢歌，我们为修炼节歌唱。嘿，听一听我们的笑语和欢歌，我们为修炼节歌唱。 听众朋友，安妮一家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是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薇，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